反而就是回應翻頭先你講，喂點樣可以令到大家都會去報呢？咁所以最好咧，最理想就係要根據身份證號碼，跟然之後咧，每個人咧都要喺一定嘅時間裏邊，譬如五日或者好似正如你所講一個時間段裏邊咧，就要去報嘅。咁若然唔報嘅話咧，嗱，我哋知道而家香港係有一個叫疫苗通行證噶嘛，咁、即係你去一啲指定嘅處所咧，你就要去即係俾人睇一睇你有冇打疫苗先至可以入去指定處所。咁若然係喺指定嘅時間之內咧，你冇去申報嘅話，咁你個通行證咧就會暫時就唔能夠用噶啦。咁直到你去報翻，咁一定係會有一定嘅成本，即係時間成本或者冇咁方便咁啦，咁嚟去令到大家去願意參與。固然你有硬，亦都係要有軟。咁軟係咩呢？係一定嘅誘因啊，因為呢事實上而家就係講緊係話，如果係確診咗之後呢，未來六個月就可以有10次嘅中醫服務嘛。但事實上就係點預約都預約唔到嘅。而家有18區，有18個中醫診所。是分18個電話，你要用不同的18次來去打，跟住每一次呢你都是不通的，你打完幾個鐘頭之後發覺都是 book 不到，所以這個是很大的問題。因此呢不能夠只是有中醫以外都要有其他的服務，譬如說西醫啦、物理治療啦，因為其實我們見到是有統計的，有 40% 的人確診之後呢都是會有，即是譬如說下體啊，即係四肢啊，都乏力啊，等等嘅。咁有啲話甩頭髮啊，各方面。咁所以咧，我哋係應該有考慮其他嘅服務。與此同時咧，係應該藉此契機嚟去推動呢、這個公私營嘅協作。因為我哋一直都講話，喂，我哋而家等睇病啊，公營醫療系統等太耐咯。咁但係一直政府都唔喐。咁係咪應該藉此契機咧？嗱，既然你已經係承諾咗確診咗之後，你嗰半年係有十次嘅中醫服務，但係你係俾唔到人嘅，咁點解你就唔俾一啲現金券佢哋去一啲指定嘅私家診所嗰度嚟去睇病呢？咁到時譬如話你有十次或者十五次送俾確診嘅，亦都係好乖嘅自報咗係陽性嗰啲，咁到時喺未來一年，譬如話你係有物理治療也好，或者你去身體檢查也好，各方面你都可以去睇病，咁係要有一定嘅申報嘅誘因咯，咁所以我認為係呢方面係好緊要嘅，係。 咁正話你又提到要利用呢個疫苗嗰個通行證啊，咁即係其實會牽涉到修改而家嗰個即係安心出行嗰啲程式嗰個程序啊嗰啲嘢嘅咯。 應該就唔使點唔使點太大嘅改變嘅，因為咧到時譬如你申報完之後咧那個當局就可以俾翻一個 QR code 你，咁到時咧就喺嗰個安心出行嗰度咧，你就去掃一掃描下，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喺你嗰個疫苗通行證嗰度咧，就可以顯示得到你究竟係有冇做到呢一個步驟，咁所以係做得到嘅。 但係梁希仁，你哋嘅建議入邊咧，強制嘅意思咧，如果佢唔去做呢一個嘅快測，又唔呈報，係咪要有罰則咧？ 其實咧，首先你只係疫苗通行證係唔俾你通。即係邊度都去唔到啊，餐廳啊，之後你慢慢你可能咧商業大廈都要有啊，咁其實已經係好麻煩嘅咯。咁其實已經足夠，可能到時你去超市都去唔到啊。咁到時亦都係有非常之麻煩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淨係呢方面都已經係足夠嘅即係夠硬嘅啦，已經係。 即係增加一個出行嘅困難啦。但係點樣去處理長者呢？因為可能真係有啲長者，又或者有一啲嘅殘疾人士，佢未必做到個快測，或者佢唔知道點樣做喎嚇。 你問得非常之好。好多都會擔心，喂，點樣要去申報啊？長者啊，各方面啊。嗱，我哋唔好睇太耐之前，我哋嘅現金消費券啊，各方面嘅補助啊，嗱，其實咧，我哋可以幾日之內都已經係全民都係可以申請得到，亦都係好快咁去做，亦都有好多係長者。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咧，我哋有好多嘅地區組織，包括譬如我哋政黨民建聯啦，或者係其他嘅友黨啦，或者有好多地區組織啦，其實係呢方面我哋係做得好好。若然之前呢啲更加複雜嘅，要上網去申請嘅，亦都有好多程序嘅都做得到嘅話，這個冇理由做唔到，所以我認為這個唔會有問題嘅。 即係你嘅意思係，如果有人唔識用嗰個快測嘅時候，就由不同嘅團體去幫佢哋去做嗰個快測啊，係咪啊？ 唔係做申報，做申報。 但係問題就係有啲長者佢可能點樣用嗰個快測咧？其實佢未必識喎。 目前我哋所見到嘅街坊全部都識做㗎喎，即係而家我哋所見到嘅問題並唔係話 我哋唔識點做，而係話哎呀我陽性咗我點算啊，我想去做隔離喎，因為呢屋企有其他人喎，即係只有呢啲問題，我一次都未見過係有長者或者係有任何人同我哋講佢唔識點去用呢、這個快速檢測啦。你呢個擔心係成立嘅，但係呢我哋喺前線呢就見唔到呢個係一個問題，反而係佢哋做完呢個檢測之後下一步處處都碰壁，打電話打唔通，想睇病睇唔到，呢、這個反而係一個問題，而並見唔到係話佢哋唔識點樣去做自動快測，即係快速檢測。 你嘅意思即係話比較年長嗰啲居民咧，佢哋對於用快測都唔係大問題嚟嘅。 唔係大問題嚟嘅，呢、這個目前並唔係一個大問題，反而係後續嘅先至係最大嘅問題。咁、而後續嘅工作，好多組織都可以做得到，幫得到佢哋嘅，即係申報啊各方面。 好啊，多謝你梁希傾到呢度啊，唔該曬。梁希咧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就倡議咧做一個強制嘅全民嘅快測嘅。 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讲师黄洁婷， 大家咧应对呢一个感染嘅时候咧，都保持冷静。系啦，明白其实可能自己病咗，屋企人病咗系好焦急嘅。但系咧，预先即系如果可以而家啦，可能睇定多啲资料，或者搜罗下自己屋企，盘点下自己屋企嘅药系究竟做啲乜嘅，其实咧已经可以帮到自己啦。咁第二咧就系其实可以咧去多啲关心身边人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对于有倡议用快测去了解香港的感染的状况，甚至都有一些议员倡议是应该做一个强制的快速测试的。大家又怎么看，可以打来187231和我们倾倾的。关于听听听众的看法，电话旁边有位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陈小姐 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 我觉得现在政府用的手段呢是鼓励不到我哋去做快測嘅，我覺得佢一係就硬性話必須要做咯，因為其實如果好似冇病徵冇病狀嘅，我亦都唔需要想去做依一個即係快測嘅。但係我知道咧，有部分嘅家長咧，其實佢哋都好擔心，就因為幼兒咧，佢哋翻幼稚園咧，佢哋都擔心佢哋會受感染嘅，因為佢哋幼兒嗰批而家冇得打疫苗嘛。系啦，咁另外就算系去到而家五岁嗰批咧，打疫苗个率咧都唔高嘅，因为啲家长又担心啲疫苗对啲子女长期有副作用咯，长远有副作用。咁其实香港人真系好多唔同嘅立场同埋观点，但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喺依超过两年之内已经系由冇。到又去翻到几万宗咧，其实我哋真系有出现抗疫疲劳啦。另外，我头先讲话点解佢嘅手段冇鼓励我哋一齐去抗疫咧？因为佢而家派钱，佢正正系派钱呢段时间，就系喺开学之前，亦都系放长假之前。咁我哋都唔系好多人会用网购嘅，好多都想出去真系唞唞气去买下嘢，去食下嘢。咁咪变相咗又鼓励咗。人群外出咯，呢个第一。第二，佢而家熔断机制又开始即系放松翻啦。咁之前系望月楼事件，系因为空中服务员出去食嘢，系咪？跟住然之后葵涌村事件系因为有个少数族裔嘅妈妈，佢翻咗嚟香港之后传咗俾佢个先生，佢先生出咗去啲社区工作嘅时候，咁就感染到葵涌村好多。到嗰陣時應該係好凍，又係啱啱醫院床位唔夠嘅時候，令到我哋大恐慌咯。咁其實我覺得政府一係就強制要我哋齊齊去檢咯，因為佢而家都起咗咁多設施啦， 即係你強制係做一個強制嘅檢測嘅嚇。多謝曬你啊，陳小姐嘅意見都即係講得相當之長。不過關衞其實要做一個全民強檢啦，咁之前都有好多討論啦。咁但係如果做一個全民嘅快速檢測，其實係咪真係可以咁容易處理到一個程序咧？ 其實咧就嗱，我如果根據你早一個月頭開始有呢啲快速檢測包出現嘅時候，嗰陣時啲價錢漲得好高嘅，咁即係話喺個社會裏邊係有呢個需求，咁直至到而家跌到啲價錢好低啦，再加埋 政府聽日開始免費派發，我覺得應該是有個刺激市民用這個快測檢測包的、那個作用在這裡。 好，回來再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82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2743宗是核酸检测阳性，3080宗是经快速测试呈报阳性。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5万多人染疫。新增確診個案只有3宗是境外輸入，其中兩名患者是機組人員，並沒有新增院舍出現感染或者爆發。在已經有感染個案的院舍就新增100多宗個案。經醫管局情報，再多116人死亡，其中52人來自院舍。第五波疫情至今有7732名患者離世，病死率0.67%。民政事务局表示，350万份防疫服务包包装工序已经顺利完成，未来一星期会再次总动员，有序快速咁向全港所有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局方会喺每区设立发放点作补漏拾遗。市民無需登記，亦都無需到服務站排隊，只需要在家等候，當局會派人送上服務包。參與包裝防疫服務包的有公務員團隊、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非政府機構、宗教團體和少數族裔團體的義工等協助。政府圍封多座大廈強制檢測，包括九龍灣麗晶花園第五座和第六座、柴灣、翠樂村、翠綠樓，以及柴灣、翠灣村、翠福樓。受檢人士需要在今晚9:00之前、9:30之前或者10:00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是明日中午大約12:00或者下午大約1:00完成行動。政府發言人說，由於有關大廈排放的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查呈陽性，懷疑在大廈內有隱形患者。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宣布，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響，停辦第八屆全港運動會。處方表示，原定在2020年至2021年舉行的第八屆港運會延期一年，到2021年至2022年舉行。由於政府今年1月起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康文署暫停開放轄下大部分康體設施，令到已經兩度改期的部分地區運動員選拔賽未能夠如期進行。隨後的活動包括區際體育比賽等的舉行日期亦都未能夠落實。第八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經詳細商議，決定停辦第八屆港運會，以避免人流聚集，保障市民的健康。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密雲有幾陣雨，聽朝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1-2度，下午最高氣温大約16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星期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啲意外同埋封路嘅消息啦。喺北角嘅天后庙道近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咁去柴湾方向嘅车龙就比较长，排到去摩天大厦。重复一次咧，就系天后庙道近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封闭咗。 一带系挤塞，去柴湾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摩天大厦。另外喺沙田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石门嘅汇达大厦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因为较早时啦曾经发生交通意外，咁而家有啲调查工作做紧。龙尾就去到驾驶学院，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石门嘅汇达大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驾驶学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而家都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葵涌的大连排道去葵安道车多繁忙，咁影响到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这一段仲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桥面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内背和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了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倘若最終的申請人數是超乎了政府的預期的話，會怎樣做呢？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佩力， 我們這個臨時失業支援呢就在這個第六輪的、就是、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做的，中央呢都拿了一個應急費用的，那裡都有幾十億，如果到時真的不夠的話，那都可以在那個應急費用那裡就支付。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先讲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五座及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关伟，我们刚才有讲到政府研究用快速测试去了解香港感染状况这个问题，其实政府就未有一个详情在这里，而陈肇始局长也都说因为听日就派呢个防疫服务包嘛，入边会有20支咧，嗰啲快速抗原测试剂喺度嘅，咁佢就话啲市民唔使悭住用，如果第时系有需要嘅时候咧，系可以再供应俾啲市民嘅。咁亦都头先倾过咧，就有议员建议咧，就不如强制全民做快速检测，并且要系一定时间之内呈报嘅。咁但系因为快速检测咧牌子唔同啊，咁譬如佢大概每个牌子要几耐去睇嗰个结果先至系准确咧？有啲可能系写叫做15分钟，有啲甚至20分钟。咁同埋即系譬如嗰个嘅检测剂系点样落发？我见有啲说明书咧就话，譬如你嗰个检测剂咧，第一、第二滴咧你就应该唔好要嘅，然之后咧跟住你又滴四滴咧落去嗰、那个检测嗰个盘度。但系有啲咧又嗰、那个指示方法又唔同喎。其实系咪真系会每个市民啊不同年纪都真系会知道呢啲嘅快速抗原測試劑是怎樣用法，從而可以準確地去呈報到個相關資料呢？如果假如真的做一個強制的全民的快速抗原的檢測的時候， 我覺得呢方面係應該會遇到一少少嘅困難嘅，就可能一啲特別係一啲獨居嘅長者，而佢可能自己對於點去認識呢方面嗰啲說明書啊各方面，佢可能未必都咁懂嘅時候咧，可能喺呢方面對呢一類人士咧係需要揾其他啲人去幫佢手先係做到出嚟。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呢个议题啊，你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咁同埋头先都讲到一点好重要嘅，就系有啲咩诱因啊，令到大家啊检测咗系阳性之后，都真系会去呈报咧。因为譬如对于某啲人士嚟讲，如果佢系唔需要嗰个嘅隔离令嘅证明，去到即系譬如报俾公司啊，又或者佢可能疫苗嗰度，即系佢亦都未必觉得即系需要去呈报佢自己系。確診咗，從而係可以即係打上一劑嘅時候，可能真係有啲咁嘅狀況嘅。 冇錯。 咁有啲咩誘因令到佢哋去快測咗係陽性之後都呈報咧？1872311可以打嚟傾傾。電話旁邊咧有一位梁女士喺度啊，梁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係。 我聽到呢、這個話派呢個檢嗰啲測試包咧，我心都好驚嘅。 點解咧？ 因為。我嗱，譬如我而家好精神啦，我覺得我自己精神，咁我係咪要去攞嗰啲測試包嚟自己去驗下自己有冇事呢？如果萬一驗到，我應該點做呢？我真係唔知點做啊！我而家係一個人住，70歲，咁咧嗰啲電話咧好難打得通，我知道。咁我哋有冇一啲專線俾我哋？啊，譬如咁嘅年紀又唔識喺電話度同人咁有冇得俾我哋 上網？你識唔識上網噶？ 我唔識上網，我淨係識 WhatsApp 嘅啫， 淨係 WhatsApp 識嘅啫， 我唔識嘅，係啊。 因為佢網上有個平台俾你去申報嘅。 冇唔識啊。同埋咧嗰啲嗱，譬如有時話咩嗰啲污水咧有咗陽性咧就俾一啲測試包我哋都試過，但係我都冇去測，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精神，我唔冇去測啦，我唔想嘥咗個包。如果我第日有咩事，我先至去用，我就咁樣諗嘢嘅。咁如果第日佢俾我哋，係咪一定要我哋測試呢？ 其实好似而家冇规定嘅， 而家就冇规定嘅，即系其实系有个防疫服务包咧，俾啲市民大众系看门口嘅啫吓。咁但系佢亦都冇话一定要用你要去做嗰个嘅即系快速测试剂咧去做测试。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系识得用嘅，可以检测到原来真系有一个即系阳性嘅噃。咁呢个当然就可以都系即系及早作出一啲嘅诊治同埋跟进啦吓。 我想问下咧，系咪？即系譬如俾咗我哋，我哋感觉到有唔舒服啦，有唔妥啦，我哋先至去测试，系咪咁咧？ 其实呢个系一个方法啦。另外，其实因为佢俾咗20个，你尤其是你个情况，你系一个人独居嘅话，你系起码有20日可以用嘅，所以我觉得你系可以真系好比较豪爽啲去用都得啊。 不过梁女士，我亦都想问咧，你自己有冇用过呢一啲嘅测试包？你识唔识用噶？ 我冇啊，我去买过啊，买过50蚊一盒，买咗2盒，但系都唔系你哋政府讲嗰啲规格，我都唔知自己买得啱唔啱。咁我只系谂住攞嚟睇门口噶啫。咁同埋咧，你哋话派嗰啲药咧，净系如果买。即是派那些什麼蓮花清瘟，我們有寒底人呢就不適用的，中醫師說不適用的嘛。那又沒有那些什麼金花清感粒那些呢就會輕一點症呢就可能適用嘛，但是 他可能沒得派的，今次這個什麼檢測包我不知道有沒有 啊。所以即是梁女士你。 所以我們都很擔心，如果有什麼事我們應該求助有冇门俾我哋去求助咧？即系咁样。 好啊，多谢晒啊，梁女士啊，其实都我谂反映咗部分长者嘅忧虑啦吓。咁嗱，电话号码1872311，有咧李婆婆喺度，李婆婆你好。 系好啊，你两位。 你好， 我话头先嗰个民建联议员咧，佢真系见识少喎、啊。佢话佢识嗰啲唔会唔识检测。我就真係唔識啦。第一，我屋企冇電視機，我又未睇過。第二，我又唔識上網，又唔識用，咁點啊？係咪先啊？ 即係你嗰啲快速檢測包，你係未用過嘅，係咪啊？ 我完全未用過，我都唔識用添啦，係咪先啦？ 佢打開佢應該有說明書嘅，如果有圖有個圖喺度添俾你睇嘅，有啲係 唔係幾識啦？因為一來我隻眼又唔係咁咁睇得咁精靈， 係 咪先咧？嗰啲字好似好鬼細個咁嘅， 係有啲字 都 係 啊！啲說明書通常係比較細隻字 嘅。係咯，我點用啊？我又我冇電視，我又未見過人哋點樣用。我又唔識上網。 係咁我想問啊，即係你收聽日即係有機會啦嚇，好快就會收到咧嗰個嘅防疫服務包啦。咁你會點用啊？即係看住 口先啊。我都唔識用㗎，我唔會用啊。如果我唔識用，我拆開嚟都冇用啊，係咪先啦？我唔識用。 你住嗰啲附近有冇啲社區中心或者有啲長者嗰啲服務中心啊？ 家都唔會開門啦、 部分啦、部分有開嘅嚇。 家都唔會咩啦，唔會開啦。我哋依度得1001個，係咪先咧？都閂門噶啦。 明白啊，明白啊。 咁你叫我點用啊？ 明白。 你拆開俾我睇，我都唔識用。 好嚇，多謝曬啊！李婆婆啊，反映咗佢嘅意見同睇法啦嚇。咁跟住咧，我哋有位啊謝小姐喺度嘅，謝小姐你好。 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谢小姐？ 系啊，我头先我都听到李婆婆嘅反应啦，咁我都好同意李婆婆嘅讲法咧，即系嗰位民建联嘅议员咧，李希啊， 梁希， 佢太过武断咯，佢觉得唔系问题，唔系代表唔系问题咯，即系佢系咪识晒所有香港所有啲长者？唔系啊嘛，系咪？咁所以我觉得佢嘅意见咧唔可以作准，同埋咧。有多真係有問題，好似頭先一個李婆婆打上嚟就有一個問題啦，係咪？咁我自己屋企人都係啦，佢都係佢根本佢冇呢個意識去做，同埋你收到啲測試包，有好多唔同嘅說明書，有唔同嘅用法，咁個個都唔識噶嘛，啲字又細，又要上網先睇得到喎，可能佢要 download 嗰啲嘢先得，你係咪個個都真係得啊？係咪？所以我覺得嗰個李希咧，佢唔可以太武斷咯，阿梁希唔可以太武斷係咁樣做法，咁我覺得即係是即是都是要做这个测试，但是呢不可以一刀切，不可以觉得得的啦，没问题的，个个都可以做到。那你现在是不是即是又要个个去找人帮助，那你是不是又是要操劳有些人呢，要上门啊，那上门又是一个聚集来的咯，是不是？ 好啊，好，清晰，多谢晒啊谢小姐的意见啊，不过都讲啦，其实现在话即是做一些的强制的全民接受快速測試咧，都係一啲議員嘅建議嚟嘅啫。咁政府就冇一個咁樣嘅政策嘅嚇。咁政府只係話咧，係研究透過快速測試咧，喺短時間之內了解本港嘅感染狀況。咁詳情咧係未公布嘅，都唔使咁憂慮住。 香港電台火拍香港演藝學院，聯同32位演藝鋼琴家，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逐一呈现，同时向一代音乐巨匠致敬。 电视节目《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喂，小明，好耐冇见啊，打个电话关心你先，你打咗第一针疫苗未啊？ 梗系打咗啦。疫苗是我们对抗新冠病毒的有力武器，不单可以降低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还可以帮助预防重病和死亡。而且大部分疫苗都需要后续增强剂才可以完全起作用，所以要打齐第三针。你问我这些做什么？ 其实我是想问下你疫苗通行证的事啊。 疫苗通行证是重要的防疫抗疫措施，同样会按步调整。如果你打了第一针，都要按时打第二针、第三针，这样疫苗通行证才可以继续生效。 打齐针，防重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这个时候我们不如请来一位专家讲讲，如果透过快测去了解香港感染状况的、就是在医学上究竟怎么看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的副会长林伟信。林伟信医生你好。 林医生。 系， 你好。我首先想问啊，即系你对于政府话研究咧，系透过快速测试咧，短时间之内了解本港嘅感染状况咧，呢一个嘅研究，你自己点样评议或者点睇啊？ 要睇下实际个操作点样做嘅，因为即系如果讲紧系全民嘅话，即系讲紧七百几万人口，一齐做晒嘅话，就要即系动用即系都要有资源啦。即系当然同核酸嗰、那个、那个检测资源系会有分别嘅，系会成本系低啲嘅，咁但系相反你又要明白，做快测系好多时候我哋讲紧市民自己做啦。咁如果市民即系佢嗰个动力去即系做一个快速测试，同埋去正确咁做嘅快速测试，同一个即系医人员啊，譬如话强制检测嘅一啲即系嗰个采样嘅质素啊，可能系会有啲分别啦。咁变咗要即系打折扣啦，即系七百几万人话强制去做快测，可能系有一部分人系冇做啦，有可能有一部分人系系咁依做啦。咁变咗再实际揾出嘅，譬如我哋你都知道个敏感度快测试嚟讲系冇核酸咁高嘅，亦都系只系能够揾到啱啱喺嗰几日，因为大部分个快速测试即系就算染病之后，其实嗰、那个个时间系有几日左右系会呈现阳性啦，即系话开始病征嘅头一个礼拜左右，咁所以你系要做测试嗰一刻咧，系只可以揾到呢一班病人出嚟吓，咁理论上咧都唔会系即系系只系少部分嘅，应该譬如我哋依家一日确诊大概有几千宗啦，咁如果你系一个确诊者可能系有机会系有等于有几个未发现嘅病患者嘅话咧，咁所以可能顶多都系即系全香港可能有几万个啦，最多都系即系佢哋有冇咁嘅数字。咁实际上你揾出又未必有咁多，因为你啱啱讲过啦，有啲人有可能冇个动力去做啦，或者系做得唔系咁好啦，同埋仲要你系啱啱喺嗰个嗰几日嘅时间，佢系啱啱系喺出现病征之后嘅，咁所以相对嚟讲要。都要動用比較多的資源去找一班不是太多的病者出來，那不是完全找不到一些活躍病者，但是就要看看可能那個操作上面是如果真的要做，一定要市民去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還有怎樣真的很正確地使用那些快速測試。 同埋除咗呢个之外咧，即系喺技术上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困难咧？因为快速测试包，如果你讲话即系全港咁多市民咧，可能未必系一只牌子噶嘛，咁可能要供应唔同嘅牌子啦。咁但系唔同牌子咧，佢嗰个嘅叫做即系灵敏度或者特异度咧，都有所不同。同埋之前咧喺快速测试情报平台上面咧，亦都曾经出现过一啲嘅个案咧，即系市民有误报等等嘅情况啦。咁喺技术上，如果我哋系靠这个快速抗原测试去了解那个的感染状况，其实个可靠度会有几多呢？即除了刚才讲话是不是要短时间做啊，人用得即好不好之外，在个技术上究竟个准确度会有几多呢？ 技术上来讲呢，就我们知道的，譬如特别是一些所谓政府认可啦，或者在那个名册上面也都可以搜寻到有某些即具質素嘅啲測試包，其實一般嚟講咧，喺病毒量高嘅時候咧，特別係講譬如個對應嗰個病毒，譬如 CT 值喺25之下咧，其實嗰個敏感度基本大部分都係高嘅，只係話去到個即係 CT 值越嚟越高啦，譬如25至30或者10至30以上咧，嗰個敏感靈敏度咧就驟降嘅啦，基本上就嚇。咁所以抗原測試揾唔到出嚟嗰啲咧，都真係啲病毒量可能較低嚇。咁呢個相信譬如話唔同嘅一啲檢測測試包咧，即係特別係政府認可嗰啲咧，其實呢個又應該分別唔會話太大，話太關注，即係會影響好多嘅。咁特異度咧，就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關注嚟，因為基本上個特異度咧，我哋用緊測試包咧，都係嗰、那個水平都係高嘅嚇。咁所以就即係話咧，一般嚟講假陽性出現個機會率咧，即係都唔係話真係高得好緊要嚇。咁所以嗰、那個技術上面嚟講，反而係未必係我同我啱啱講嘅比較，譬如即係市民係咪即係正確咁採樣嗰啲，可能仲個關係仲大嘅。 咁你覺得有咩方法或者有咩誘因可以令到市民好熱烈咁去申報呢啲結果咧？即係佢哋做完啲快速測試之後。 我估其中一樣嘢，我估就要政府可能 亦都要係要再提倡一下，即係等大家市民有一樣嘢係就係話我哋依家有口服藥物㗎嘛，口服藥物係幫到一啲即係嚴重嘅病患者嘅嚇，即係應該話一啲高風險嘅病患者，即係話可能較後時間會有一啲併發症啊，或者嚴重甚至死亡。咁好多時候你診斷咗之後咧，其實你可能自覺係感覺良好啊，可能開錯階段，你唔知道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之後其實會變差咁樣。咁所以你其實都要診斷個病患出嚟嘅嚇。咁因為有機會去接受一啲口服嘅藥物啊嘛。咁呢、這個可能仲有啲市民係唔知道嘅嚇。這個因為口服藥物又要有個限期噶嘛，就譬如你遲咗五日之後咧，其實就唔能夠處方到口服藥物，咁所以仍然係有個價值去即係盡快去即係診斷嚇咁樣啊，亦都係當然即係都係講好多次，就你都唔想即係將個病毒帶俾其他屋企人，咁呢啲都係重要嘅。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真係快測揾到一啲嘅感染嘅人士啦，咁跟住後續嗰個配套應該係點樣做咧？譬如而家我哋都有唔少嘅一啲嘅隔離設施咧係起咗噶啦，咁但係如果根據你嘅評估，我哋而家所有嘅設施咧係咪都有機會可以足以應付到快測揾到出嚟嘅個案咧？ 因為個疫情就放緩咗好多啦，咁變咗亦都係好似咁講，啲設施就嗰、那個數目就多咗好多。咁所以就而且我哋揾出嚟嘅咧，就啱都提過啦，唔係所有即係有新冠病毒嘅人士都揾得出嚟，因為有啲可能係未開始有病徵啦，有啲可能係較後即係、就是、疾病較後階段，其實個快測係會陰性嘅啦，已經係。咁變咗我又認為，即係如果其實可能嗰個檢疫設施或者個隔離設施咧，可能都有機會即係足夠去用到，即係去照顧呢啲病患者。因為你知道其實有個別嘅一啲隔離設施，其實依家可能係個硬件其實都夠用嘅嚇，咁可能係軟件嘅方面即係未必能夠完全配合，即係接到更多嘅患者咁解嘅啫。 咁你覺得如果而家突然之間咁，如果係發現咗好大量嘅人係有呢、這個感染到嘅時候，嗰、那個設施你覺得係唔會唔即係而家仲可以用得著用夠用得著係咁意思咧？ 係啊，係冇錯冇錯， 係 啊。 但係軟件就係你一個問題啦。咁不過林偉信都想問啦，即係假設啦，如果我哋真係透過快測咧揾到一啲嘅受感染嘅人士啦，咁跟住我哋有啲後續跟進啦。其實咧，即係呢一個嘅舉措啊，對於我哋往後嘅成個嘅抗疫嘅策略啊，你覺得即係會有啲乜嘢嘅幫助咧，或者有啲咩意義喺度咧？ 我估其中一個意義就係話，譬如我哋喺現階段呢、這個即係疫情已經有，譬如我哋知道大概幾多人感染咗啦。我哋知道譬如依家實際嗰個病毒喺社區上計算出嚟嗰、那個即係實時嘅有效繁殖率係幾多啦？我哋依家知道每日個確診數字有幾多咧？咁然後我哋原來咧，譬如話喺個社區裏面所謂啲隱藏嘅病者，我哋冇辦法用現後嘅措施去揾到佢哋出嚟嘅。咁、我哋有個估算，譬如第時真係去到較後，即、就、係、是、我哋第五波較後階段，或者第時唔好彩再有第六波嘅時候咧，咁我哋可能知道係譬如去到咁嘅階段嘅時候，原來我哋係有大概幾多隱藏患者仍然喺個社區裏面喎。因為始終呢啲數據咧喺每一個地方咧，即係個疫情咧其實係可能唔同，即係我哋未必可以完全參考其他國家咁，咁變咗，譬如我哋知道原來係冇乜嘅啦，咁我哋知道啊，原來我哋喺呢個時候咧，就亦都可能某啲去到個疫情如果真係咁咧，可能啲措施可以放寬喎，咁樣都唔定。又或者相反，如果原來仲有好多一啲即係活躍即係傳染度比較高嘅病者嘅時候咧，咁即使話原來我哋去到咁嘅階段，我哋個社區我哋個配套咧係仲有好多會走漏嘅個案嘅，咁我哋就即係話翻俾我哋聽，如果第時第六波去到咁樣，原來都未係可以放鬆嘅，咁或者現行我哋即係如果真係仲有好多病者，即係我哋仲要繼續加強我哋嗰個措施先得咁樣。 好多謝曬林偉信醫生嘅， 唔該曬。 跟住有麥女士啊，你好麥女士。 你好， 係請講啊。 因为刚才听到啲听众咧话，唔识得用嗰啲 快速测试包，系 吓，因为我最近就试过 OK， 咁我其实年纪好大噶啦，我谂比正话个听众仲要大，咁咧不过我就识得指，咁我咧就跟住咧，因为我咧就喺社区度攞嘅呢个呢、這个系湾仔区各界协会同埋个全港抗， 即系你都用到嘅， 咁我就睇下佢先睇晒佢嗰张教噶啦，佢一二三四六七咁样好齐，又有亦都有啲图片嘅，咁我就第一就清洁。 徹底清潔雙手先啦。 即係其實啊，麥女士，你個用都成功嘅，冇乜問題嘅。 我成功㗎，我成功㗎。 好，多謝曬啊，麥女士，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所限咧，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北角天后庙道近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龙尾分别去到摩天大厦同埋天宝大厦。另外，沙田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石门汇达大厦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因为咧要跟进较早时嘅一宗交通意外，调查工作进行紧噶。龙尾就去到驾驶学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范围多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下一次再见。 美团155.5元跌一毫，盈富基金22.26元跌两仙，京东集团229元跌5元，港交所366元跌5.4元，恒生中国企业76.14元跌1.6元，友邦保险83.05元升6毫，建设银行5.93元升4仙，百度集团135.2元跌6.3元。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力高健康生活、环球大通投资、明视快想，排第四嘅股份编号系8511。之后是时富投资。五大跌幅股份：永勤集团控股股权、麦资资源、中国秦发、大地国际集团和新利软件。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22.39，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9，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兑美元0.75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4，港金报18,04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933.45美元，港汇指数95.5，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几单嘅意外事故，咁喺港岛天后庙道近北角配水库游乐场较早前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之前呢一段嘅天后庙道咧来回方向全线系封闭噶，而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介乎天宝大厦至到云峰大厦嘅呢一段天后庙道咧，而家交通仍然都系较为繁忙，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就系天后庙道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而家介乎天宝大厦至到云峰大厦嘅来回方向挤塞。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石门汇达大厦，因为处理较早前的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现在车龙排到沙田驾驶学院。就在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因为近住石门汇达大厦要处理较早前的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沙田驾驶学院。九龙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有意外，车龙排到益京中心。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必加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屯门兆麟综合大楼。咁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喺疫情咧，点睇成个形势嘅评估？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 又有清明节啊，又有复活节嗰啲假期，如果又多咗啲公众聚集，最惊就系有一个反弹出现。因为而家社区都会可能有啲冇咩症状或者轻微症状感染咗，系未必知噶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色无限，蓝色， 色 无 限， 蓝地球。 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唔同嘅产品包装上所见嘅条码，可以称为一维码。利用一般光学扫描器，已经可以读取条码上面嘅资料。不过因为设计所限，能够装载嘅资料好少。至于现时大家最常见嘅 QR code， 就系二维码啦。二维码是1994年由日本汽车零件供应商日本电装株式会社所发明。当时他们发明的二维码主要用于减轻公司员工在汽车零件管理上的困难，同时解决一维码装载资料不足的问题。只不过二维码当时一直未有普及化。直到2012年，中国内地线上支付平台支付宝通过二维码提供用户转账、付款以及派红包等等的功能。其后内地其他支付平台亦都相继采用二维码。然后到2016年，共享单车在内地大热，二维码在租赁共享单车平台上被广泛利用，令到大家对二维码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以往扫描二维码需要下载特定的二维码扫描器，但是当二维码越来越普遍，而家大家只需要打开智能手机嘅相机程式，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读取资料啦。二维码除咗能够承载更多资料之外，亦都可以显示网页连结、连接无线网络、加入联络人地址等等。近年更加被不同嘅行业广泛利用，并且扩展至高科技行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除此之外，大家亦都可以喺唔同嘅表格上见到二维码。甚至连车票或者航空公司的登机证亦都已经采用二维码技术。多得这一场新冠疫情，现在就连餐厅内的菜单甚至点菜很多都已经改用二维码直接落单，客人无需再拎住本纸本菜单，同时避免更新餐牌的时候重新印刷造成环保问题，更加可以降低侍应和顾客的接触，减少食客之间共用菜单引致的接触传播风险。讲到近年二维码技术被广泛使用，当然要讲到抗疫期间香港政府推出的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这类暴露通知系统会要求用户到访食肆和处所的时候扫描场所的二维码，以记录曾经到访的地点作为追踪疫情之用。另外，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之后的针卡和作出入境之用的健康码都是大量采用二维码技术。不知不觉间，二维码已经在我们的新常态生活里面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无限知识。 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關偉。 时间嚟到晚上的6:44，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先有一个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五座及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关伟人呢一节咧，我哋不如倾一倾咧一啲即系为咗一啲染疫嘅长者，但系佢系轻症。又或者是沒有病徵的長者而設的暫托中心，因為政府呢現在就在即幾個地點，包括了是亞博館、有五個的體育館、還有就是在啟德郵輪碼頭那裡也都成立了暫托中心、主要就是給一些安老院舍的院友，如果他譬如剛才說過，即是病情較輕或者穩定的長者病人呢、都是可以是轉去這些暫托中心那裡，讓他們即不需要是、全部即那麼快就回去那個安老院舍這樣、但是呢，如果我們看回即相關的數字，剛才我所讲嗰几个嘅中心咧，总括嚟讲咧，就应该系大概2000松个床位嘅。但系咧，接收嘅人数嘅数目咧，睇起上嚟就都个使用率就唔算太高。 系啊， 因为我哋就同社会福利处啦，攞咗截到去今日上昼9点为止咧，各个嘅暂托中心所设立嘅床位数目啦、接收人数啦，同埋累计嘅入住人数啦，譬如呢以是接收人数最多的就是亚博馆，咁呢个亦都可能是有原因嘅，因为亚博馆呢是最早去开始做一个营运㗎嘛，咁佢1018个床位呢是接收571人嘅，咁累计嘅入住人数咧都有3000几，咁但系譬如一啲近期少少去开嘅中心，佢嘅情况又系如何咧？以港湾道体育馆啦，佢嘅床位数目咧就系130，咁截到去今日嘅上昼9点为止咧，佢嘅接收人数咧就系13个，而累计嘅入住人数咧就系48名。跟住喺呢个3月23日投入运作嘅天水围体育馆嘅暂托中心咧，130个床位，截到今日上昼嘅9点，佢嘅接收人数咧系7名，累计嘅入住人数咧系13名嘅啫。另外就系3月28日荃湾西约体育馆投入运作啦，咁佢总床位数目咧就150。而截到今朝嘅9点，佢接收人数就系5名，累计入住人数咧系9名嘅。咁至于咧就系启德嘅暂托中心，嗱佢系比较真系特别啦，佢系3月31日咧先至全面投入运作嘅啫。咁佢嘅床位数目咧就1188个，咁佢截到今日上昼9点咧嘅接收人数咧就系54人，累计入住人数咧就系80人。关伟，即如果我哋睇呢啲嘅数字嚟到讲咧，起码喺目前为止现刻咧，其实各个暂托中心咧都仲有唔少嘅床位咧系有剩嘅，有个即系容量喺度嘅仲。 但系我又留意到一样嘢咧，就系、譬如好似以启德嗰个暂托中心咧，佢琴日先至开始全面投入去，咁佢累积住嘅人咧系80个，但系。到目前為止，佢係即係有54个仲喺度，即係話好快咧，佢已經有20几个人接近30个人咧，已經離開咗嗰度，即係可能佢哋 真係暫托嘅時間係好短嘅，就唔係話一般我哋要啊七日、十四日嗰類咁嘅情況，可能佢嘅佢啲暫托中心主要可能係一個中轉嘅地方，就唔想嗰啲染咗病嘅老人家咧，或者嗰啲長者咧，佢哋係要翻去原本佢哋嘅嗰個院舍嗰度，即係費事再做出一啲叫交叉感染嘅情況出現，咁就希望有呢啲咁嘅暫設嘅中心咧，希望可以佢哋喺嗰度。作為一個中轉站的形式， 但根據有一些嘅報道指出啦，有一些長者院舍就反映咧係出現了一個叫做人等床的情況啊。因為而家咧，如果院友如果係染疫咧，係可以直接聯絡社會福利處啦，同埋衞生防護中心啦。經過評估咧，如果患者的情況合適咧，就可以送去呢啲咧長者暫托中心啦。咁即係整個嘅轉介機制咧，就涉及到社署啦、衞生防護中心啦，同埋醫管局嘅。因為醫管局嗰度咧，如果有一啲嘅長者佢個病情係穩定嘅時候咧，亦都係可以轉介咧一啲正在康復嘅適合嘅長者咧去入住呢啲暫托中心嘅。咁但係譬如長者院舍嗰邊咧，就有啲報道就指出咧，就話即係佢哋有長者快測呈陽性之後咧，就聯絡衞生防護中心睇下評估下係咪可以送去呢啲暫托中心啦。咁但等了两日都还未有回音，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叫做人等床的情况了。但我们刚才数的这些数字就似乎出现一个床等人，究竟个整体情况是怎样呢？是不是有一个樽颈的地方在这里呢？电话号码187231，因为这些暂托中心设立都是希望可以处理到安老院舍由于环境挤迫以防止一些院友交叉感染的情况的。但是现在的状态其实佢系咪已经系物尽其用咧？吓，187231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安老事务委员会嘅主席林正财啊，林正财你好。 你好， 林先生，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即系因为你按你所了解咧，其实我哋头先所讲嗰个叫做人等床嘅情况啊，点解会咁样出现嘅咧？你自己有冇收过一啲嘅安老院舍咧，都话系安排啲院友去入住呢啲暂托中心，有一个滞后嘅状态咧？ 前段嘅时候就肯定有啦。咁但系近呢一个礼拜咧就应该好咗好多嘅，咁就若果即系好似头先讲，如果真系有啲个别嘅情况，咁我自己作为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我都好有即系兴趣知道，即系究竟嗰啲情况系个问题发生喺边。咁以我理解之前咧就系嘅，因为当时好多呢啲暂托中心都未开啦，咁所以就要去亚博咧就真系要等相当长嘅时间。咁啊，絕對唔理想嘅。咁啊，但系陸陸續續開咗咧，就其實個情況就改善咗好多。舉個例，好似我自己嘅機構啦，基督教靈實協會都喺啟德有營運400張床。咁尋日先開到而家都入咗20多位，即係接近30位嘅老人家。咁聽啲同事講都順暢嘅，成個過程都。 其实按你理解咧，个流程系譬如即系长者院舍啦，佢哋话有位院友系需要呢啲嘅暂托中心啦，大概等几耐咧系可以入到去呢啲嘅暂托中心啊？ 其实以我理解就一两日就应该得噶啦。咁啊，其实你问我，我就梗系最理想就觉得系即系一日之内啦。不过有时就系佢检测到嘅时候，可能就系即系昨日嘅黄昏咁上紧咧。咁就佢當然即係咁夜就未必能夠入得到啦。因為另外一個嘅樽頸咧，就係即係要確診佢啦。就究竟佢係因為而家院舍幫啲老人家做嘅咧，都係嗰啲快測嘅。咁咧就因為快測即係縱然都準確嘅，大部分情況下，咁但係有時都可能嘅取樣啊，各方面咧都會。有機會係做得唔係咁清楚嘅，咁所以咧就都要再即係呢一個衞生防護中心都要再睇下究竟佢係咪真係確診啦。咁如果佢到佢確診咗咧，另外一個樽頸咧，以我理解咧就係、是、交通啦，即係嗰個即係點樣將嗰位老人家咧就運去呢啲暫托中心。就因為而家即係縱然就比起之前咧就好咗啲，咁但係咧就亦都唔想即係用咁多救傷車啦， 因为即系救伤车都想留俾一啲即系紧急嘅情况。咁咧就咁但系呢一类型嘅复康巴其实好少嘅。有啲机构如果佢自己有开院巴咧，就好啲。咁但系有好多啲私营院舍咧，自己系冇车嘅，咁就要等嗰啲复康巴。咁香港复康巴咧，其实长期以嚟即系都系唔够噶啦。咁咧就所以呢一个都系其中另外一个樽颈嚟嘅。 嗱，但系林正松，我都有两点咧，即系想进一步即系问一问嘅。你头先就话，即系如果佢哋譬如系好晏先至系发测到系阳性嘅，咁可能就都要等一两日，未必即刻送到啦。咁当中亦都需要咧卫生防护中心去复检，系咪即系话咧佢哋要卫生防护中心再要做到一个核酸测试，检测系阳性，然之后先至可以安排佢哋入去嗰个诊所中心咧？第二就系咧，你头先讲到嗰啲即系交通工具嘅问题啦，其实除咗佢嗰啲院巴或者系复康巴士之外咧，譬如而家都有唔少嘅抗疫的士啦，同埋抗疫嘅即系小巴啊咁样。咁之前都话过使用率咧系未用尽嘅。其实而家呢啲嘅抗疫的士或者抗疫小巴等等咧，系咪都可以帮助到呢一类送院又入去嘅工作？同埋有冇话即系譬如系几点之后，即系佢哋报去社署或者系卫生防护中心都唔会揾到人，就报唔到个个案。要等到第二朝先至報到嘅咧。 嗰啲而家用緊即係去指定診所嗰啲的士咧，就用不著嘅。因為就住得老人院嘅老人家，大部分都係行動不便啦。咁至少就要坐輪椅，甚至乎好多咧就即係所謂需要籠床嘅。咁咧就所以嗰啲的士就用不着嘅， 系上唔到车，系 啊，系啦，咁所以咧就都基本上系需要复康巴嘅。 系吓，咁但系头先讲到卫生防护中心，佢系咪要做核酸测试再复检噶？ 以我理解系嘅，咁咧就但系即系嗰个整体成个流程点样可以做得顺畅一啲咧，我都觉得。即系都仲有一啲位咧系可以改善嘅。 系嗱，咁林正财，即系除咗呢点之外咧，可唔可以讲讲，譬如而家启德暂托中心入边咧，嗰个运作状态咧系点样嘅？特别就系讲中西医协作啦，咁究竟实际具体系点样做法嘅咧？ 其实就真系一个相当深度嘅中西医合作嚟嘅。咁呢一个协作咧就系而家。浸会大学咧就系、是、提供即系、就是、有俾800床嘅老人家咧就系、是、有中医服务啦，咁、所以有中医师就同我哋嘅西医一齐巡访，一齐会诊，一齐即系了解各位老人家个状况，咁咧就以至知道佢食紧啲咩药，咁若果配合中药，咁如果个屋企人都系愿意嘅话咧，咁咧就可以就即时。就配一啲中草药嘅，咁就亦都有一啲中医嘅研究喺度进行嘅，咁啊睇下即系呢啲中草药，即系对于新冠病毒嘅病患者嗰、那个治疗嘅成效系点样咁，咁所以我哋西医嘅团队同中医嘅团队就真系合作无间。 咁呢个中西医合作咧，系嗰、那个你哋嗰、那个暂托中心嗰度自己做出嚟，亦或系个病人有要求，希望可以中西医一齐嚟帮佢诊断咧。 我哋设计嘅时候，即系由筹备，即系纵然时间好短，得两三个礼拜，但系我哋都倾咗好多转，就系、是、真系好想即系有一间暂托中心咧，系真系全面有中西医嘅。就可能同其他啲暫托中心都有少少唔同，其他暫托中心就真係即係病人要求到啊，咁咧就可能有啲中醫嚟會診啊咁樣，咁但係我哋呢一度咧就係、是、中醫都扮演一個相當重要嘅角色嘅，咁甚至乎即係因為我哋都唔想啲老人家即係一廿四小時就瞓喺度啦，因為所謂暫托咧，就頭先關偉你講嗰個情況咧，就可能。有少少唔正確嘅，我諗佢哋唔會住咁短時間嘅，唔會一兩日嘅，咁都即係好多時都要住一個禮拜嘅。 哦，最少一個禮拜嘅。 係啦，咁點解有嗰、那個數字上點解嘅情況咧？因為有另外嗰400床咧， 其实二十一号已经营运了。 哦，即是早过三十一号。 全面营运就是昨日。 明白。 但其实有四百床已经营运了。 哦。 咁呢就咁我哋都想啲老人家嚟到呢，其实是身心社灵各方面呢都是被照顾到的。 是。 因为如果佢中咗新冠呢，可能佢就即是家人又冇探啊，佢个心情又唔好啊，运动啊，复康又做得少咗啊。咁佢整體嘅狀況可能係真係差咗，咁所以我哋希望趁呢一個禮拜到嘅時間咧，就幫佢成個人建立翻起上嚟。 係 嗱，無論啲肌肉啊各方面啊都做好啲咁。 嗱，林正財仲有三十秒啦，即係既然如果長者去到暫託中心咧，對佢嘅照顧係好嘅時候咧，咁點樣可以盡快送佢哋入去暫託中心嘅關節位？你覺得可以點樣打通咧？譬如就係係咪真係需要再做核酸測試？確認快速檢測的結果是否已經可以得呢？這個關節位打不打得通呢？ 有機會的，我們即會看著整個流程呢，看看還有哪些位置是可以改善，我都希望即一有需要的老人家呢就立刻可以即來到診所中心即接受治療和復康的。 是，這個就要即再談了。多謝你林正財。 謝謝。 五十架巴士同埋私家车组成架车队，争取喺星期五接走市内民众。外界估计数以万计平民仍然被困喺呢一个已经满目疮痍嘅城市入边。战况方面，乌克兰透露俄军从切尔诺贝尔核电厂撤离，将控制权交回乌克兰。俄罗斯地方官员指乌军直升机空袭，导致在两国边境附近的俄罗斯城市别尔哥罗德一个储油库发生大火，又指责乌军直升机低飞进入俄方领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天气显著转凉，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七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密云有几阵雨，明早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1-2度。下午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天色好转，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喺天后庙道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石门汇达大厦嘅意外亦都系已经清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九展嘅意外亦都系已经清理噶。以上提及嘅交通意外事故现场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清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日村。咁另外，而家喺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一段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南地交汇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的合群街，因为水管急收，合群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遮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外出吃饭的时候酱汁令上会健康得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7:08，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五座及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关伟，跟住我哋又讲讲咧，就系、是、防疫抗疫基金咧，第六轮啦，即系6.0之下咧嘅一啲嘅措施啦。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俾一啲嘅前线嘅做清洁啦，即系环境卫生啦，或者系物管人员，即系保安啦嘅人士咧，俾佢哋去加强嗰个人嘅防护啊嘛。咁嗱，其实佢哋喺五个月嘅津贴期入边，即系2022年嘅2月到6月啦，系可以咧每人每个月咧有2000蚊嘅津贴嘅。咁但系咧，如果根据翻睇翻即系嗰个申请嘅章程咧，就系话前线的物管人员如果是受聘于物管公司、公契经理人或者是业主立案法团或者是业主组织，就可以透过刚才所说的这些物管公司、公契经理人或者法团、业主组织就去做申请的了样。另外就是譬如讲到那些三毛大厦、三毛大厦提供清洁或者保安服务的前线人员反而就是可以用個人名義申請，嗱呢個申請資格係造就咗啲乜嘢問題呢？咁有一啲嘅即係前線嘅清潔工同埋物管人員咧，就向勞工團體度投訴，就話佢哋未能夠受惠於呢個嘅津貼嘅措施。咁啊，勞聯咧到而家為止咧係收到1500多个投訴個案啊。 係啊，我諗最主要可能喺政府設計即係呢啲清潔工啊，或者佢哋啲保安嗰度攞呢個津貼嘅時候，可能佢哋計算得太準啦，就變咗令到咧可能會有啲機會咧，係令到個僱主或者佢所服務嘅地方嗰度咧，大家個責任唔清楚咧，就出現咗呢個問題。 咁究竟點解會有一啲嘅前線嘅清潔工或者物管係申請唔到嘅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其實咧，你係可以即係如果你有一啲嘅意見同睇法，都要打電話嚟咧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係勞聯嘅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咧，林振聲啊。林振聲你好。 系你好啊， 系林议员。 林振声，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你哋劳联所收到个1500多个个案咧，其实点解佢哋会申请唔到嘅咧？ 系啊，因为我哋都系开放咗个网上，即系接受一啲保安清洁嘅工友嘅一啲投诉啦。咁结果大概都有系1500多个嘅回馈翻嚟。咁大部分咧都表示话佢哋问过公司。公司咧就話我哋唔申請噶啦，咁另外咧就公司回覆佢嘅理由咧就係、是、都有大部分咧就係話公司話俾啲工友聽，我哋個工作地點咧其實都唔合乎資格，冇辦法申請啦。咁另外都有相當一部分咧就係、是、話我哋都傾過啦，同呢個商場嘅物業管理公司啊，或者嗰個處所嘅物管公司講過，但大家又冇共識啊，依家都傾緊啊，都唔知點算啊，都未肯定話會申請啊咁樣嘅。咁呢幾種嘅例子就係比較多啦。 點解政府唔索性俾嗰啲工人本身自己主動提出申請呢？ 係啊，所以呢個我哋都係覺得有啲奇怪啦，因為其實呢個佢我哋接觸到好多具體嘅個案咧，都有好多好奇形怪狀嘅一啲情況嘅。咁就我哋收到咧有一個係喺大商場裏面嘅百貨公司做保安，咁理論上就係合乎資格啦。但係咧佢係呢間百貨公司嘅員工嚟嘅，但係呢間百貨公司咧就唔可以提出申請，因為佢係要大商場成個商場裏面嗰間嘅物管公司咧，先至可以申請。咁物管公司嘅角度，可能覺得佢百貨公司嘅員工都唔係我嘅僱員，又或者我都唔知百貨公司係請幾多人。又或者呢、這個大商場嘅物管公司，佢已經自己請咗好多保安清潔，超過咗100人。咁變咗咧，就算佢即係想申請都愛莫能助啦。呢啲即係商場裏面嘅鋪頭或者百貨公司咧就唔受惠。咁另外我哋都收到有啲私家診所即係醫生請嘅清潔，咁都冇辦法去，因為嗰個診所咧係冇辦法單獨提出申請。咁特別係有啲譬如佐敦啊、尖沙咀就好多商業大廈咧，基本上全棟樓咧都係呢啲私家診所嘅，佢可能有100多間。咁理論上咧，呢啲診所就唔可以單獨申請，就要嗰個大廈嘅法團或者係物管公司去申請。咁但係哇，咁多診所每間都有一個清潔，咁點樣登記？點樣幫佢申請咧？咁可能嗰個物管公司又覺得麻煩，又未必會申請咁樣。咁所以都係有啲即係好奇怪。咁另外有一啲工友咧就話，問過公司，就公司咧就話我哋呢啲都係非高風險嘅保安嚟嘅，所以應該冇嘅。但我哋嘅理解就冇分咩高低風險嘅嘛。咁理論上係合乎嗰個資格就可以申請嘅。咁呢啲都可能係嗰個主管或者嗰間公司又唔清晰。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喺舊區，我哋接觸到比較多嘅例子就係嗰啲單棟式嘅舊樓，就係、是、業主立案法團。事實上是可以幫那個保安申請，但是呢業主立案法團大家都知道，可能那些都是一些義工啦，或者一些華德的住客去幫，或者有些年紀比較大，那他亦都不知道去怎樣申請，那就跟個保安說你自己搞啦，你自己 download 份 form 去搞啦，但事實上又真的要那個業主立案法團幫他申請才行的嘛，那所以變了呢，我哋收到呢啲千奇百怪嘅個案，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好似棘住咗喺度咯。 嗱，林信先，頭先你都講咗，即係好多嘅情況啊。但係我想都比較清晰地去釐清一點咧，係咪即係話，如果嗰一個嘅清潔工佢唔係歸物管公司，唔係歸嗰啲叫做即係公契經理人啊，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去直接聘請嘅時候，佢就未必去申請到咧？因為好多時咧，譬如物管公司佢可能就再去将嗰个清洁嘅工作咧就外判俾一间嘅清洁公司吓去到做噶嘛。咁譬如嗰一啲嘅外判嘅清洁工，如果按照而家嘅定义，你嘅理解，佢系咪都系申请唔到噶？ 其实佢理论上咧就系一个如果嗰个大嘅即系总嘅承办商或者系嗰、那个最大嗰、那個嗰、那個處所嘅一個物管公司嚇，咁、或者係佢擁有人啊，其實就可以申請嘅，即係佢係可以，譬如嗰個商場可能其實佢係外判咗一啲清潔俾另外一間公司，咁但係佢其實係可以幫嗰個外判公司嗰啲員工去申請嘅，咁但係咧就依家個難處咧就係嗰啲大嘅商場嘅物管公司，佢都唔知道下邊嗰啲。即係外判佢係唔係真係有咁多人啊？或者係即係佢又唔係佢直接佢嘅僱員，咁變咗咧就晾咗喺度，佢哋又唔敢去申請啊！咁就變咗即係佢唔係佢直接嘅僱員啊嘛。但係理論上佢係可以幫佢申請嘅，咁但係就因為即係佢哋當中嘅溝通嘅問題啊，或者佢哋都係擔心。即係填報咗落啲資料，咁係咪準確啊？等等嘅因素咧，就未必去申請咯。咁最終我哋就擔心會影響咗嗰個僱員，即係嘅係咪攞到津貼咯？因為我哋睇到個數字咧，其實政府琴日都公布咗咧。 係接批咗290宗申請，總共咧有2400個工友係受惠嘅。但係呢個計劃係2月28號開始申請㗎嘛， 咁 佢原本係有諗住有20幾萬人係受惠㗎嘛，但係依家只係批得2400，我哋就好擔心。當然呢個計劃未完嘅，去到4月30號先至完，但我都係希望真係4月30號，可能啲公司依家未準備好啫，可能4月都會申請，都會多啲保安清潔受惠，咁我哋係希望係咁樣，但係依家個數字就真係比較擔心。 同埋我都另外一個真係想問咧，其實佢哋去申請嘅時候咧，個手續麻唔麻煩嘅咧？譬如需唔需要證明原來佢真係做緊一啲清潔嘅工作？因為你知而家有陣時咧，都係大家可能係做緊清潔或者係做緊物管，咁但係佢嗰個叫做職銜啊，或者佢嗰個合約呢個寫法就係寫另一個個名噶嘛，咁樣咁可能喺個名度咧就顯示唔到咧，原來佢係做緊清潔或者係做緊物管工作嘅噃。咁呢個會唔會係成為一個窒礙嘅因素啊？ 我哋都收到有啲醫院外判商嘅工友係咁樣反映嘅，佢個名稱就係叫做綜合服務員，又唔係清潔員。咁嗰間，因為政府其實都聽咗意見咧，係放寬咗嘅。咁醫院嘅即係外判商咧，佢嘅保安清潔咧，理論上係可以申請得到嘅。咁我諗呢個名稱其實就我咁樣嘅情況，如果聽個工友反映，佢主要嘅工作亦都係喺醫院裏面做清潔。其實我都鼓勵即係呢啲公司係咪可以即係照幫啲員工去申請，或者政府都有啲責任，即係就唔係話拋咗個計劃出嚟就有人申請咪算囉，冇人即係有人申請就申請啦，冇人申請就算啦。咁其實應該主動去接觸呢啲外判商啊，或者物管公司啊，解釋俾佢哋聽，其實都唔係難申請嘅，你幫你啲員工申請啦，我哋有同事幫你協助啊，咁去主動出擊，就去聯絡啲物管公司，等佢哋明白其實都唔係咁困難嘅，咁可以等多啲保安清潔去受惠咯。 係，咁啊，林振聲啊，你作為立法會議員咧，你會唔會喺立法會嗰度向相關嘅部門提出可以將呢個範圍可以擴大啲，即係可能甚至乎俾一啲工友佢哋可以係用個人嘅名義去申請，只要佢證明到佢呢段時間係喺嗰度做過清潔工作或者一啲保安工作就得啦。咁可唔可以咁做咧？ 同埋另外一個就係人數限制啦，因為每棟嘅大廈咧最多可以100人嘅啫嘛。咁呢個你哋又會唔會即係去同政府游說一下咧？ 是啊，我哋都会喺相关嘅平台或者议会啊，或者都会总结今次嘅经验咧，都会去信政府。咁希望讲一次啦，因为佢4月30号先截止啫。咁係希望可以涵盖多啲人啦，同埋係开放，即係我哋觉得应该双轨并行嘅。其实开放俾啲保安清洁去自己申请，其实都唔係太困难嘅。我觉得你依家嗰个临时失业支援10,000蚊， 冇错，都一样 啫 嘛。 佢只要 upload 嗱，保安咧仲比较容易，因为佢有保安人员许可证，呢个 系 好清晰。佢加上一个工作证明 upload 上去，再加上好似临时失业金咁，即係佢如果之前係两年前係攞过政府10,000蚊，如果 OK 嘅话，就呢啲津贴咧就会直接落翻佢个户口。其实个人嘅渠道，其实政府临时失业呢10,000蚊已经做紧啦，咁点解唔可以用翻呢个系统俾啲保安清洁自己申请咧？咁 好啊，多谢晒你啊，林振声倾到呢度，唔该晒。林振声咧系劳联嘅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嗱，刚才我哋就讲啦，即系其实呢一个嘅津贴咧就系为期5个月，每个月咧就系2,000蚊，咁即系话咧喺5个月之内佢就可以 攞到 10,000蚊嘅补贴。其实对于一啲即系比较基层嘅员工，嚟讲咧，10,000蚊咧，对佢哋嚟讲都真系都相当重要噶吓。咁啊，究竟啊，大家又点睇呢个议题咧？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一起走过 喺个大殿嗰度，哇！成叶子要我噏晒嘅，半叶子讲完之后又甩，半叶嘅半叶又甩，再半叶个半又甩，甩到系一擘大口都甩。 你所阻住我哋收工啊，大佬你掂唔掂噶？ 跟住个导演话：唐哥，你出一出去唞唞气先啦，系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如，仲有个老郑顺， 同我黄俊棠 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到號碼是18723118731。關懷，不如而家我哋又揾一啲即係真係從事呢個物管嘅經營嘅公司啦，佢哋又點睇咧？有電話旁邊我哋有香港物業聯盟嘅主席啊，殷偉橋，殷偉橋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因为其实我想问声咧，即系因为我哋头先都同即系劳联嘅林振声倾过啦，就系有唔少嘅清洁同埋物管咧，佢哋未能够受惠于防疫抗疫基金下低嗰个嘅津贴措施嘅。咁其中一个都几大嘅原因咧，就系有啲公司即系唔愿意同佢申请啊等等。据你哋所了解啊，譬如你哋业内无论系清洁公司啊，又或者系物管公司啊，系咪都清晰嗰个嘅申请程序？到底是怎样的呢？为什么会出现有些是不愿意申请的状态呢？ 其实基本上呢，这个已经是第二轮了嘛。 嗯、 其实早两年就已经做了第一轮了。所有前线的清洁和保安的服务员呢都是可以申请到这个补贴的。变了其实在大好小又好嘅管理公司啊，都應該係知道同埋熟習咗個運作噶啦，因為第一輪咧都有幾十萬嘅從業員係申請到噶嘛。 即係其實 咁，所以今輪就仲要擴闊咗添啦，即係三毛大廈同埋關於依家啲學校啊，同埋一啲交通嘅設施嘅都可以申請噶嘛。咁變咗就個面同埋嗰個涵蓋係闊咗嘅。 咁但係點解即係你理解呢，即係點解會係有啲清潔工佢申請唔到咁樣呢，即係同佢嗰個嘅雇用嘅情況啊，會唔會係有關嘅呢？ 係呀，因為其實依家基本上面呢，譬如有一啲叫私人嘅聘用啦，即係佢唔係透過管理公司或者係業主立案法團去外判出嚟俾我哋嘅啲服務嘅清潔同埋保安去做嘅話，或者佢直接聘請嘅話咧，咁就變咗喺個唔喺呢個範疇，唔喺民政局下下呢個狀況裏面咧，所以變咗啲人會未必會包含到啦。譬如可能一啲譬如貨櫃碼頭咁樣，或者係譬如一啲銀行佢直接聘請，或者零售業佢自己都有啲聘請一啲清潔同埋保安㗎。咁嗰啲唔係響呢個物管業裏面嗰、那個類型嘅，咁佢個就變咗就唔歸納喺呢個補貼裏面囉。 另外會唔會有啲係因為判上判呢而導致到佢哋未必符合資格申請㗎？ 照道理邏輯咧，就唔會有嘅，因為譬如每份合約咧，你有十個人，即係我哋有崗位噶嘛，有人手需求噶嘛，咁佢就算佢真係譬如再判出去，佢都係以一個位去計噶嘛，咁就所以變咗咧，就除非嗰啲唔係響物管個範疇裏面嗰啲公司，咁就有機會就申報唔到咯。 咁你對於如果政府可以容許嗰啲工人以佢哋個人嘅名義去申請，你覺得呢個方法行唔行得通咧？ 這個如果要做咧，我諗個 workload 會好大嘅，即係其實三毛大廈都係用呢個方法㗎。係咁就變咗，但係佢都要一啲證明嘅，我知道。 係 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開放曬全部係咁咧，我諗要做呢、這個。功夫同埋相關個時間性咧，就會要做好大量嘅工作先可以能夠處理到咯。 但係政府最近搞嗰、那個失業即係嗰個津貼嗰邊咧，就係、是、俾個人嘅名義去申請嘅，都行啊，都可以做到。咁其實呢一個方法係咪可以參考翻嗰個失業嘅嗰個援助咧？ 其實我哋都喺過往唔同嘅時間都有爭取到，希望佢包含更多類型嘅。即係我哋啲清潔啊，同埋保安前線嘅從業員啦，即係但係就佢哋今次擴闊到依家呢個狀況咯。咁仲有咧，就係好似回收工咁咧，即係廢物回收 功能咧，咁以前都唔包嘅，咁而家环境局嗰边咧独立，就响回收基金啊拨咗一个数据，咁嗰度大概亦都有一部分人可以受惠喺度。咁就如果响我哋整体大行业嚟讲，梗系希望能够做得到所有嘅即个前线员工都可以能够享受到呢个福利啦。咁但系就话，因为可能政府系牵涉咗局与局之间嗰个权力问题啊。咁所以变咗。个覆盖面同埋嗰个界线咧，就变咗又有少少地方啦，就欠缺咯。 另外，因为我想问，而家即系因为佢有个限制噶嘛，就系、是、每栋大厦最多系100人噶嘛， 100名 系啦。咁呢、這个人数嘅限制会唔会即系、就是、你哋睇上嚟都可能系导致到部分人系即系冇个物管公司唔愿意同佢申请嘅咧？同埋 唔会呢、這个数字系已经系好大噶啦，因为开头嘅时候咧系。每座大厦是6个嘅啫，因为我当时我都有份去参与去商讨呢个人数，咁就以翻当时个情况啦。尾第一轮嘅第二轮嘅时候咧，再扩阔咗变咗100个，咁因为以前咧就工商厦就唔包嘅，即工商厦、商场啊嗰啲唔包噶嘛，咁嗰时初初系用住宅去界分嘅啫，咁后尾就再扩大咗，连工商厦都得啦，连酒店都得啦，街市都得啦，即系整个工商嘅都已经包含晒啦，其实已经基本上面咧去到叫做8899嘅范畴噶啦，咁系仲有头先都讲一啲零售业啊，或者系一啲私人嘅聘请嗰啲，就可能就有机会就覆盖唔到咯。 系嗱，好快地想问埋啦，就系会唔会有一啲出现叫互相推卸嘅情况咧？即系譬如佢系明明系嗰个学校去聘请嗰间嘅物管公司嘅，咁然之后有清洁工，咁但系跟住又大家互相推卸，即系所以唔可以申请。你听闻有冇呢个情况？ 我谂有少啲一部分，可能有啲管理公司佢嗰个人力资源可能未必能够处理得到，咁又就即系有机会有啲人佢唔愿意去做都唔出奇，因为佢即系讲得咩啲对佢嚟讲冇利益噶嘛。咁但系就话你话头先讲话系咪真头先有啲咁嘅情况咧？咁样咁个别嘅公司或者个别个情况咧，就真系唔能够平住。但系基本上面咧，我所知。整个大嘅范围咧，何况亦都唔系第一次啦嘛， 都系可以照顾到嘅。好多谢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82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2700多宗系核酸检测阳性，超过3000宗系经快速测试呈报阳性。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15万多人染疫，再多120名患者离世，包括116宗医管局呈报嘅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7732名患者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话，现时疫情大趋势向下，但确诊宗数仍然非常高。如果涉及人流较多的活动，疫情有机会反弹。政府听日朝早10点开始，陆续向全港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目标是在7日之内完成派发。政府表示会优先向基层市民，例如三无大厦和劏房住户派发，并陆续向其他居民派发。在逐家逐户派发期间，若果到访不遇，派递人员会留下通知书，住户可以凭通知书在第二阶段领取防疫服务包。为了保留十围，当局会在第二阶段，即是4月7日至13日，在全港设立大约90个保留十围派发站，让未能够领取的市民，包括到访不遇的住户等，领取防疫服务包。港大医学院研究分析指出，儿童感染 Omicron BA.2 病毒株的死亡率是流感的大约7倍。有份参与研究的马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表示， 病毒株会攻击儿童的神经系统和上呼吸道系统，引发并发症，相信是导致他们病情严重或死亡的主因。关日华表示，变种病毒株攻击儿童的神经系统之后造成的并发症包括急性脑炎，亦会引发俗称发烧抽筋的情况。他呼吁家长尽早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以减低出现重症的机会。南韩空军两架教练机在南部相撞，机上四人全部罹难。飞机坠毁之后，附近座教堂的屋顶怀疑被飞机残骸击中起火，当局派出200多名士兵、警员和消防员到现场搜救，又出动直升机协助。南韩当局表示，两架教练机下午1点几起飞训练，几分钟之后在空中相撞，在首尔以南大约300公里的一处田野坠毁。两名飞行学员和两名教练遇难。空军表示，两架飞机当时都启动了有关逃生功能，会成立工作组处理善后和跟进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密云有几阵雨，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下午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指望星期日天色好转，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九龙塘律伦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嘅龙尾啦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盛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呢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一啲，龙尾去到兆安苑。另外，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流金龙中学呢一段咧，比较多车一啲噶，龙尾去到近南地交汇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大角咀合群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合群街全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去到现场咧留意改道指示啦。另外喺港岛嘅黄竹坑道有道路工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同维他大厦之间嘅中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人人都应该有避灾的意识，我们相信避灾有道，你我做到，每个人都应该做好准备，常备3至4日的物资。 香港红十字会行政总裁秘书长苏远娴， 我们要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长者，多些倾电话，等他们可以抒发下情绪，也都知道有事可以找你帮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 详情浏览 bd.gov.hk。 你好似好喜欢运动噶、哦， 全中。 你又好似几喜欢保龄球噶、哦， 又全中。 下下都全中嘅，有冇咩唔系全中噶？ 有啊，嗱，打保龄球我咪冇咁嘅技术，下下全中啦。 啊，咁都叫做有进步嘅空间啦、啊。啊，你咁中意保龄球，不如听下保龄球嘅历史咧。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林普斯主持，有种运动，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7231，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8了。有一个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也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五座及第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关伟，跟着我们又关注一下另外的一个议题，就是关于租管条例的了。因为当时制定的时候都引起了很多不同的争议了。咁呢条全名是叫做2021年业主与租客综合修订条例，就是1月22日开始已经正式生效的了。当中就定名劏房的租期就是2+2了，首两年的租期过后续租的加幅是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全香港的租金指数的同期变动，上限是10%。同埋亦都規定咧，就係業主唔可以濫收水電等費用啦。亦都咧係個業主亦都係需要喺個租期開始之後60日咧，就係向差餉物業估價處咧提交租任嘅通知書嘅。嗱、咁。但是呢即是为了配合这条的条例生效啦，政府的方面呢也都是委托了一些非政府机构成立了6支的区域服务队，在地区的层面呢就宣传啦，同埋处理一般的查询的。而整条条例的執行呢就是由差饷物业估价处呢去负责去做的。他们呢也都是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啦，有成50人的，就是负责相关的執行工作。不过呢关于根据翻即系唔同嘅呢个关注团体反映啦，喺个条例生效之后咧，一啲嘅劏房租户咧个保障咧依然系唔足够嘅，出现咗啲乜嘢问题咧？其中一个都即系比较多讲咧，就系滥收水电费啊，即系依然系似乎冇叫做即系有啲人就话即系冇网管啦咁样。咁另外就亦都有啲嘅中介咧，又冇用到差物业估价处嘅标准租约啦。咁同埋即系有啲中介似乎亦都对于成条条例到底个规定系点样咧，又唔系太清晰啦。咁另外一个情况就系、究竟即系有啲市民都可能问啦，咁究竟咧法例嘅生效期系根据当日签约嘅日子啊？定係咧係即係之後嘅租期先至開始去計算嘅咧？咁首份租約嘅租金又點樣釐定啊？等等啦，呢啲種種嘅問題喎。咁亦都有一啲嘅有民間團體啦。咁嗰個民間團體就叫做民間監察政府推行租管陣線啦。咁佢哋就話即係亦都試過有啲個案咧，就向差物業估價處嘅相關小組咧查詢，但係似乎就唔能夠得到一個好清晰嘅答案喎，關偉。 是啊，咁我諗呢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我諗同疫情都有啲關係嘅，因為佢嗰原本你正話講嗰個同民間一齊合作組織嗰6個服務隊咧，佢哋應該係落區嗰度咧去做呢一方面嗰啲宣傳嘅，咁但係疫情關係，特別好似而家咧，超過2個人嘅聚集都唔得，變咗佢呢啲服務隊咧喺呢段期間，即係由實施呢一個條例到而家4月1日啦，咁呢段時間咧，佢哋好難去施行呢一啲落區做宣傳嘅服務，咁於是咧令到有啲業主咧根本都唔知道條例生效咗，咁所以咧可能用翻一啲佢哋以前做開嘅手法，包括水電嗰啲電費嗰啲都濫收啲情況咯，繼續出現。 究竟呢个情况系点样呢？又或者你哋自己啊，即系喺前线观察到嘅状态又系点呢？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因为呢条条例最主要就系希望保障到一啲嘅租客啦，吓。咁但系而家嗰个执行情况又系咪可以实践到咧条法例咧本身嘅精神喺度咧？1872311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其实咧，运输及房屋局咧亦都有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也都有讲到的，就是差饷物业估价处呢是生效起到今年的2月28号呢，是透过电话热线啦、电邮啦、信件啦同埋办事处柜位等等呢，是接获呢大约是1500个有关于分间单位即是劏房啦的租务的咨询的。咁啲内容包括咗啲乜嘢呢？就是新法例的规定是点啦，乜嘢是指明的公用设施啦，同埋服务的嗰啲，即是包括埋水电费啊嗰啲嘅点样比啊等等的情况啦。咁此外呢，政府嗰成立嗰即是搵非政府機構去負責嗰六個嘅區域服務隊咧，亦都由2022年1月初起咧，就透過街站啊、家訪啊、宣傳網頁啊、講座啊同埋簡介會等等咧，做一啲嘅宣傳活動啦，去接觸基層嘅市民嘅。而直到喺今年嘅2月28號咧，六支嘅區域服務隊咧喺區內嘅熱門地點咧，係設立咗23次嘅街站啦，亦都係派發或者郵寄咗咧，係大概15000份嘅宣傳單張啦。舉辦了11次的網上講座和簡介會，以及探訪了80個的劏房戶。究竟即是在這些宣傳或者協助工作之下，為何會出現了剛才關注團體所說的相關情況呢？1872311你可以打來傾下。電話旁邊我們都請來一位嘉賓，是一位社工來的，他亦都是香港單親協會負責做劏房租管條例推廣服務隊嘅负责人黄伟邦嘅。黄伟邦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 系嗱，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讲啦？即系譬如你哋嘅负责嗰个宣传推广嘅工作咧，其实系点样做法噶？ 哦，系系，咁其实我哋香港单亲协会咧，我哋最主要嚟讲咧，我哋喺九龙西即系深水埗区咧，嗰度做推广嘅。咁其实头先阿关生咧，亦都系讲得好有，即系讲得好好一针见血，就系话。其实呢我相信啦，我哋自己服务队同埋其余嗰几队服务队呢，其实都系有做街站做宣传嘅。譬如话好似我哋单亲协会咁，咁其实喺一月中嘅时候呢，已经系开始呢喺北河街街市同埋喺保安道街市都设立咗一个街站。咁呢就希望更加落地接触到一啲劏房居民。咁、那个反应真系唔错。咁但系奈何啦，大家都见到可能一月中一月廿号开始嗰个第五波疫情爆发啦。咁所以好多嘢就变咗成为呢用一个网上形式去进行。咁我哋过去咧喺个疫情里面嚟讲咧，我哋都将我哋嘅条例嘅推广咧就移师到去网上面。譬如话，我哋系两个礼拜，总之一个月会做两次一个 Zoom 嘅形式，做一个叫做条例嘅一个推动者，或者系解答一啲朋友仔嘅一啲查询啊。甚或乎我哋喺我哋嘅 Facebook 专业嗰度咧，都有啲快问快答啦，或者系有一啲定时定系会有一啲嘅资讯可以放到出嚟咁样样嘅。咁而我哋咧过去咧都曾经咧喺个疫情里面都派过啲福袋啦，咁亦都了解过啲劏房居民嘅一啲关注。咁其实我哋可以睇到咧喺一月初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由一月初截至我哋系3月31号，我哋合共咧就接触到透过 WhatsApp 啊、电话啊、或者系 Facebook 啊、或者一啲Zoom 嘅形式一啲答问咧。有287个朋友咧去提出一个查询啊，接触我哋。咁其实当中咧有差唔多有六成啦吓，有 around 六成到，其实都系一啲叫做地产经纪啦吓，或者系一啲业主咧去作出一个提问嘅。咁而啲租客咧，佢大概系占3-4成到咁样样，系啦。咁我哋一般嚟讲咧，其实好明显分别到业主同埋地产经纪嗰方面嘅提问，同租客嘅提问咧。喺個價位有少少嘅一啲唔同，佢譬如咁樣講啦，租客咧佢通常佢好關心個問題，就係話究竟我之前同業主所簽嘅一份租約，舉例啦，佢可能2021年嘅暑假7月1号簽了一份租約，一年四一年三嘅，咁我好想知道今年1月22号呢個劏房租務管制條例生效嘅時候，究竟我可唔可以受到呢條條例嘅保障咧？咁又或者咧有啲街坊咧，其實佢面對住嘅情況係點咧？就係話。可能個業主都上咗年紀啦，60几70岁， 真係可能呢目不識丁，或者可能個知識水平呢都係有個限制，或者係資訊接觸呢啲資訊都有個限制。咁呢有陣時呢嗰個業主可能係上年用一個口頭形式，即係可能有一個老較為老少少嘅業主就同個租客講話，我而家呢幾年幾月幾號起租俾你啦，租金係幾多跟住自此之後呢 that's all 啦，講完呢啲嘢就 OK 啦。但係呢就冇講到話究竟呢、這個租客係個租期去到幾時完嘅。咁有陣時呢嗰啲街坊就會打返電話嚟問，死火啦，個業主又冇同我講話幾時到期，而家1月22號又生效咗啦，究竟我會唔會受到呢條條例保障呢？咁有啲租客都會問呢啲嘢，甚或乎有啲租客呢其實都好識嘢嘅，因為佢哋會上網啊成啦，佢哋會問一個問題，因為而家條例生效咗之後所簽嘅一啲劏房租約，那個業主係必須要咧填一份叫 ARE 嘅表格，前交俾差向物業估價處。嗰份 ARE 表格咧叫做租任通知書。咁啲租客都好醒目。黃生，我點知道個業主有冇交到呢份嘢俾嗰個差向物業估價處咧？咁如果佢唔交嘅話，我點知道我會唔會受到保障咧？即係諸如此類嘅問題。而業主嗰方面同埋地產公司嗰方面咧，永遠都係問我如何可以有一個簡單明確嘅方法，可以避過一啲叫濫收、多收一啲叫做水電煤費啊呢啲嘢啊，甚至乎啊，需唔需要打釐印啊咁樣樣咯。 咁我想問，即係你哋嘅觀察呢，譬如我哋頭先有引述過一啲關注團體所講啦，就依然有部分租户呢係被濫收水電費嘅。咁你哋觀察到雙方面嗰個嘅情況係點樣呢？有冇收過呢啲咁樣嘅個案呢？點解會出現呢？ 啊，明白，係啊，因為其實有啲地區團體，譬如話有啲區議員有陣時都會打電話嚟，佢哋都可能好關心個深水埗區有冇好似一啲關注團體所遇到嘅情況。嗱，即係 to be honest， 即係好誠實咁講，我287個個案接觸裡面咧，暫時都仲未收到一啲咧叫做所謂好實質嘅一啲叫做濫收水電費個案。因為我所界定話點樣實質地濫收水電費咧，其實有陣時咧嘅租客咧，佢嗰份租約其實喺1月22號之前已經簽落咗㗎喇，而個租期呢亦都未到期。咁有陣時可能呢啲租客會認為1月22號條例生效咗，我係應該會受到呢、這個條例保障嘅。咁佢可能對水電費呢樣嘢呢會較為著緊一啲，甚至乎認為我應該都會受到呢條例保障嘅。咁但係當我哋同事問多少少了解多少少嘅時候呢，咁可能咧，因為其實有過渡期喺裏面，咁可能暫時嚟講嗰條條例保障咧，就仲未覆蓋到佢哋嘅層面。咁反而咧，好坦白嚟講，我哋暫時嚟講啦，都仲未收所謂嘅嗰啲叫實質嘅濫收水電費。咁我都呼籲翻即係如果有地區團體嘅，不妨可以聯絡我哋，或者係主動都可以同差向物業估價處嗰邊嗰度提出。因為其實咧，如果講緊287個個案裏面咧，我哋反而咧會收到啲情況就係話嗰個租客可能租期夠啦，咁佢諗住想搵啲平啲嘅劏房，點知佢遇到啲業主呢私底下就同佢講到明，嗱你唔好呢周圍同人講啦，總之呢個合約係我同你傾一點嘅啫，你呢就唔好呢，我哋就大家雙方嗰個共同嘅議定，我哋唔好話俾差向物業估價處知我係唔會填嗰份 ARE 嘅租任通知書嘅。係啦，咁有陣時啲租客反而打返電話嚟問我哋點算，係啦，咁樣啦。咁我哋當然啦，同佢講話，而家佢一個好美麗嘅一個引誘又好，乜都好，一個試探都好。咁我話其實你貨將來啦，你睇將來，其實呢條條例係保障緊你，唔可以立亂隨便每隔一年就加你租或者濫收你水電費啊，咁樣。咁嗰啲租客都會明白，咁甚至乎我哋都會要求問一問個租客，可唔可以提供到嗰個業主嘅一啲姓，即係個姓名啊，或者係個姓氏啊，或者聯絡方法啊，甚或乎佢租出嚟嗰個劏房個地址係乜啊？咁我哋可能集低佢，咁我哋睇下會唔會向翻差向物業估價處相關嘅部門咧，做一個備案咁樣樣，係啦。 黃偉邦，我想即係問翻清楚，如果按照你頭先所講咧，譬如有一啲嘅租户佢係2021年簽訂咗嗰份嘅租約啊嘛，咁佢變相如果佢係要獲得呢條條例嘅保障，包括埋水電費嗰個保障咧，佢就應該要喺下個租期開始先至係可以獲得保障嘅，係咪啊？ 係啊，冇錯，即係佢完咗個租期再簽一份新嘅租約嘅時候咧，咁就會受到呢個條例嘅保障。 咁即係所以咧，如果佢到而家為止，譬如嗰個嘅業主佢係用翻舊嘅方法去計算佢嗰個水電費咧，其實都唔算係違反咗嗰條嘅法例嘅，係咪？ 系系冇错，简单一般嚟讲可以咁样理解， 系嗱。咁你头先都解释得都即系颇为清晰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嘅关注团体去话咧，似乎差饷物业估价处嘅职员就俾咗一啲模棱两可嘅答案佢哋。其实呢方面你嘅理解或者你接触到嘅情况又系点咧？有冇啲街坊都打电话嚟同你讲过相关嘅情况咧？甚至就系、是、譬如你头先都讲啦，你哋六成嘅查询咧系嚟自一啲地产嘅经纪，即系中介人啦，同埋嗰个业主噶嘛。咁譬如地产经纪佢哋。点解即系佢应该都充分要知识嗰个条例噶啦？咁、其实佢哋嗰个问题又系啲乜嘢咧？ 哦，其实咧佢哋个问题咧，佢最主要面对两样嘢，因为啲地产经纪咧，其实有阵时系帮一啲叫做业主咧去较为即系叫做代为管理个物业，即系负责帮手收租啊咁。咁而嗰啲地产经纪都同我哋反映过咧，就话有阵时业主可能因为个疫情已经系喺内地嗰度居住啦，或者系已经移民咗去外国。咁有阵时咧，嗰啲地产经纪佢要同翻嗰个业主去讲翻呢条条例实施嘅时候咧，有阵时咧嗰啲业主就我唔理啦，总之我交得俾你，我每个月俾一个代为即系一个代理管理费，你就帮我搞掂佢啦。咁所以有阵时嗰个地产经纪就塞咗喺度嚟，即系佢有个困难喺里面。咁而佢哋咧永远都系地产经纪从业员嗰边，佢会问一个问题，就话究竟要唔要打离印咧？咁因为其实我都有反问过嗰、那个地产经纪，其实你都知道要唔要打离印，因为基本上打离印即系其实系一个税项嘅嘢啦，吓你即系等于你要报税一样，你唔可以逃税。咁我话咁其实个业主佢抗伤啲咩，即系佢关心啲咩，点解咁介怀咧？咁其实原来系有一啲业主朋友，咁可能佢问银行申请咗个楼宇嘅按揭，咁、个楼宇按揭嘅成数可能讲紧七成啊，六成八成咁上下。咁但系佢嗰阵时咧就冇通知到银行，就将佢个单位咧就做咗㓥房，就租咗俾啲租客。咁佢又担心，如果真系要打离印嘅时候，嗰、那个银行可能会知道，咁可能到嗰阵时银行咧可能会加佢嗰个楼宇按揭嘅息率啦，又或者可能有机会要佢褪翻嗰啲叫做楼宇按揭嗰啲金钱出嚟。咁所以呢个就系个业主佢所考虑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關於嗰、那個水費電費嘅問題，係啦，水費電費問題，因為佢哋有陣時就話唔係好明白濫收多收，佢知道嘅，佢知道話假設一間大單位，佢拖開 A 房、B 房、C 房三間房，嗰、那個叫做收埋嗰啲叫水電煤嗰啲費用咧，就不能夠超過咧嗰張電費單或者水費單嘅應繳付嘅總額，佢哋知嘅，但係佢就問緊實際執行嘅時候。佢可以點做呢？咁樣樣，咁我哋都就住呢啲情況係問過即係差股處嗰邊啦，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具體嘅指引。咁其實亦都明白當中可能係case by case， 每個情況唔同。咁差股處嘅大原則就係話，總之佢哋收返嚟嘅水電費，業主收返 ABC 房嘅水電費就不能夠超過帳單嗰度嚟啦。因為佢其實都解釋得合理嘅，我覺得政府有關部門，因為其實可能每一個劏房嘅租客佢所簽訂嘅租約個時期會唔同啊，個時期會唔同，咁所以呢如果真係硬邦邦咁去做嘅話呢，可能反而就適得其反。咁所以呢段時候呢，我哋都有同過一啲叫地產經紀啊，甚至乎嗰啲叫做業主呢，喺個電話裏面就了解過佢哋一啲諗法啦。咁原來呢佢哋業界裏面呢，佢都諗到一樣嘢，就是、按比例啦，即係有啲其實而家通常嚟講超過一半嘅劏房都會裝一啲叫獨立電錶、水錶嘅，咁我哋咪按比例咁收翻錢咯。咁我哋都亦都教咗啲業主，就話免墮法網，亦都大家唔好令到業主與租客之間有啲咩衝突啊！大家清楚啲，影印翻啲電費單，寫翻出嚟係點樣計算 A 房個電費點樣計 ，B 房個電費點樣計，釋除大家疑慮咯。最緊要業主，我幾時都話業主穩穩定定有租收，租客可以安居樂業，唔使煩。我覺得呢樣嘢係大家 win-win 雙贏嘅局面。 冇錯。咁自從呢個法例生效之後咧，你哋收唔到多唔多一啲租客或者業主都好啦，佢哋重新釐定過一啲租約，即係可能特別租客咧想獲得呢一個法例嘅保障，咁於是佢可能同個業主講：咦，可唔可以喺1月22號之後重新簽過呢個租約？呢啲情況多唔多啊？ 這個情況是有的，這個情況是有的。如果講緊個287個個案裡面，我相信至少 around 是有大概14至20個個案呢，是有這樣的情況。而他們呢，亦都有問過業主，話喂，咁可唔可以重新再簽訂啊？咁樣樣。咁但業主咧，佢話我哋收翻嚟嘅信息就係話，啲業主永遠都係話再等一陣先啦，再等多一排啦，我先要同你簽啦，咁樣樣咯嚇。咁即係用一個推搪嘅方法，係啦。 嗯，嗱，阿黄伟芳，你头先都讲啦，即系譬如有一啲嘅租客佢问嗰个水电费吓，即系点样去到厘定嘅时候咧，咁譬如去到差饷物业估价处，佢哋都只系会答翻一个大原则嘅啫嘛，咁变咗即系喺嗰个嘅租客嘅角度或者求助人嘅角度咧，佢哋就可能会觉得比较即系求助无门噶咯，咁呢啲咁样嘅情况应该可以点样解决咧？即系譬如除咗系你哋头先讲个方法即係再磋商過之外，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你頭先都講啦，深水埗都好多嘅劏房户啦。其實仲有冇啲其他嘅方法咧，係可以接觸到呢啲嘅小租客咧，令到佢哋都知道個條例究竟係點樣可以保障到佢哋，就唔會出現咗咁多嘅即係一啲嘅可能係誤解啊，又或者係令到佢哋更加知道自己嘅權益咧。 明白，所以咧，如果系嘅话，我都可以藉住你哋个节目，可能都同一啲听众啦，尤其是租客去分享翻。嗱，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如果当你哋发现嗰、那个业主系疑似滥收水电费嘅时候，嗱，记得一样嘢，如果系即系你哋所签嘅劏房租约系1月22号或之后所签订嘅，唔好迟疑啦，一定要求嗰个业主寫得清清楚楚，出示埋一個影印本，即係水費單、電費單影印本，佢點樣計嗰啲錢嘅？同埋最好咧，就問一問咧，隔離左右啲隔離鄰舍，大家夾一夾嗰張嗰啲水費、電費單，睇下業主收幾多錢，睇有冇超標。如果一有超標嘅，嗱嗱聲立即上去長沙灣政府合署15樓，立即揾個差餉物業估價處攞埋呢啲證據出嚟咧，就去俾嗰邊啲政府部門啲人員去跟進。我覺得呢個重要。第二樣嘢啦，今日我哋都同啲同事咧就一齐落区去咗一啲深水埗嘅地产公司度咧，都派发一啲叫做同一个叫租务管制条例有关嘅宣传单张。系啦，咁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觉得喺一个地产经纪嘅立场，因为有阵时我哋都同佢倾偈，其实佢哋都谂住想将件事尽量去完善理顺翻件事嘅。咁所以换句说话嚟讲咧，我哋都会透过一啲嘅地产公司向一啲劏房嘅租客咧去传递呢个信息。系啦，咁啊点传递咧？原来有啲劏房租客可能每个月一号咧就会去地产公司要交租嘅，咁到嗰阵时就我哋要做嘅一个工作啦。 咁嗰个所以就系一个接触嘅渠道啦。喂，多谢晒你啊，黄伟邦，讲得好清晰啊，唔该晒。黄伟邦咧系一位社工，亦都系香港单亲协会咧负责做呢个条例推广嘅负责人嚟嘅。